们就回来，最后一口气憋住了冲刺了啊！刚刚下课的时候，有个同学跟我在讲啊，讲一个什么东西，他就讲到说，哎，这个什么深麻的用法啊，什么东西啊，就也会提到说，哎，其实那个元朝李东垣的这个补中益气汤里面呢，也用深麻，他自己本人是觉得他用了一点点深麻是为了身体元气，可是古方派就不是觉得深麻是身体元气的，古方派认为深麻是散骨解骨毒的，就是这种奇怪的讯息的纠结这个东西。那但是呢，补中益气汤之所以会变成一个就是说历史上的名方哦，很可能也是他这个深麻真的起到了把身体里面那些不顺畅纠结的讯息打干净的效果。可是这个创方的人虽然用了很好的药，可是他对这个药的解释是以为他在身体这样子。其实有黄芪有柴胡就很身体了。那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同学就讲到说，哎，这个什么啊，什么深麻加上鳖甲啊，你说这个把它有了鳖甲就会进入厥阴比较深的地方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跟那个同学讲，我说，哎，我觉得有一点感觉不一样哦，就是我说这些中医理论的时候哦，我自己本人并没有很当真哦，我觉得只是象征性的那种感觉是这样的那种象征的讲法，就是虽然我讲的好像是很有画面感，但是就是说这个电影到底是虚构的电影，就是这个理论到底是暂时只是这样掰成这样的，就是好像有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中医哦，在学习的时候，所有这些医理，因为它基本的五行符码本身就是象征物了，就已经不是绝对的真理了，所以这些所有的医理呢，你都要抱着一个它可能是伪科学的感觉，就它可能可以这些谎话本草童话故事这个样子，就是它是一个帮助我们去逼近真理的象征符号，但是它不能够当作是等同真理。就是我这个课堂里面讲的这些所有中医理论，如果你把它就觉得是百分之百的真理的话，就不是很妙啊。所以呢，对于中医的医理，我觉得值得借鉴的口诀啊，叫做台湾独立运动，简称台独，大陆有听过吗？就是我如果到台南遇到那些做台独的人啊，他们都是很坦然很悠闲的告诉我，他说台独的重点就是在于无限逼近不能到达。他说因为呢你真的今天独立成功了，台湾独立纪念日的次日就是台湾被统一纪念日，对不对？大陆马上打过来把你统一掉了。所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央柳的要独立，我们台湾要人权怎么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所以无限逼近不能到达的台独啊，就是学中医的秘诀。那继续往下看啊，下面有一些方子就不是那么好用，比如说16-13，就是生完小孩以后赶快用小柴胡。对不起，我现在不用小柴胡，加芍药我也不用，什么加了芍药的桂枝辛加汤我也不用。我觉得那个什么父亲煮那类的方子里面，那种比较当归补血汤做底的那个我比较敢用，或者是金匮要略的补充条文那个当归黄芪建中汤我比较敢用，就是一开始就用比较补的了，就不太往这个方向搞了。那至于说什么生产之后啊，发烧到不大便用大承气汤，我也觉得这个时候你用大承气汤干什么？有那么多可以滋阴又拉大便的药，你何必大承气？那至于说产后呢，这个肚子绞痛啊，整个人虚冷的很不够的，那这个就是这个人啊，生孩子啊，已经生孩子很难生，生完累坏了，那就用这个当归生煎羊肉汤来补强他这个地方的能量，让他快点恢复。那这个汤法呢，到后代就变成什么姜母鸭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产后坐个月子好好的调补啊，这样的一个向度。那至于说他说如果生完孩子以后啊，翻来覆去的啊，就是很难过的，他说这个东西往往是他的他说而且这个东西用大麦粥来调了吃啊，这个枳实跟芍药两个药，就是说这个不可下也这句话是说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淤血了。那对了，其实 产后，刚刚说产后感冒，其实基本方总方是当归健中汤啦，或者当归黄芪健中汤啊，就是然后多加多一点生姜啊什么的，稍微小发一下，这种程度就可以了。那枳实芍药散呢，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人生完孩子啊，其实他的那个翻来覆去很难过，可能就是他那个感觉，可能是他的子宫有什么地方没有办法，就是放对原来的位置。那个不能放对原来的位置，你不知道是应该松还是紧。你如果只用芍药的话，怕这个人子宫垮掉，不能恢复原位。那所以呢，就干脆就是也用芍药，也用枳实，用相反力道的，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去让他的那个内脏能够调回对的位置啊。那至于说这个下淤血汤，我们之前淤血篇教过了啊。那他就说这种产后的腹痛呢，本来是用枳实芍药散啊。那也就是说，这个也就是他讲到这句话的话，你就知道枳实芍药散其实是生完孩子以后的肚子痛。那肚子痛要松开要用芍药，可是产后用芍药又会让他子宫一直松着不复原，所以就是让他子宫缩回来的药也要加，放松的药跟缩紧的药都加。他说如果这样子还没有医好的话，就用下淤血汤。那下淤血汤的妙处就是它里面那些破血的药打出来的伤害，对不对？马上就有超级把那个缝缝起来的蛰虫，就是用土鳖虫马上把那个淤血一打出去，那个伤口就让它愈合起来，就不让它变成血崩。那这个是这个药的技术点在这个地方。那后面什么用小茶入汤呢？对不起，产后感冒我们现在都不这样玩了。那竹叶汤呢，也是现在没有那么认真在这样玩了。但是大约来讲的话，就是这也是产后用，就是脸发红发高烧的感冒，那竹叶汤也能够退热，但是比较不伤元气。你这样想的话，就这是产后可以用的感冒方。那至于说如果这个人产后呢心烦又发恶心，那他就说这个是哦，这个乳中虚这个字啊、哦、的意思是说，这个小孩子这个在吸奶的时候，因为古时候女人多半是小孩子生出来自己喂奶嘛，那他小孩在吸奶的时候，以今天的科学来讲，是吸奶头的那个动作啊、哦，会刺激子宫收缩。那个刺激子宫收缩，那个刺激，如果那个小孩刚好那个嘴巴就是很喜欢乱吸一通啊、哦，那个妈妈的奶头受这个刺激，那个子宫收缩的联动到就是肠胃的蠕动异常，然后他就开始反胃。所以你就想这个故事是，这个女人被小孩吸奶吸到会发恶心，这样子的故事情节，那就用这些药啊，就是清热，让那个向上被那个小孩吸到向上冲的那个能量把它平掉啊，这个一个比较特殊的点。那至于说，因为这个张仲景的书《妇人篇》，我说已经一个不充分的篇章了，所以它里面缺的东西，你就自己看《妇心主》的去补足好了。比如说什么市面上相传什么，就是在怀孕最后一个月吃可以比较好生小孩的一个叫十三太保的方子，据说就是父亲主派的什么保产无忧什么的那个方剂。那又是临床生小孩，我们台湾黄成义老师是推荐一个开骨散，就什么乌龟壳啊，然后加上人的头发呀、啊，还有别的药一起弄的一个，就吃了以后说哗啦一下，这小孩生小孩像鸡下蛋一样顺啊。那所以如果要生小孩，你可以准备一副开骨散，就是破水了以后再赶快煮来喝，那就会变得很好生这样子。所以也因为这个开骨散啊，像民国初年的张锡纯就在那边骂说，你说憋假滋阴，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有历代争论的。因为我们像我们说，如果这个人身体很虚，我们炖一整只活鳖给他喝一个鳖汤，听起来还蛮滋补的，对不对？所以中医也会有人说憋假是滋阴药，可是憋假跟龟板比的话，古方派的中医就认为说，乌龟是那种安安静静的时候比较多的动物，所以它应该比较阴。而且你如果家里面养一个乌龟让它到处爬的话，乌龟会假装找一个墙角的地方躲起来。当然这个话没有意义，因为其实乌龟很喜欢晒太阳的，对不对？所以这都是乱掰的故事啊。他说但是憋就是那种很躁动的东西，一直在哇哇哇哇哇，所以憋假的力道应该是挖通那个肝气的郁结，而不是你以为的像龟板那样滋阴。然后这个议论到了一个点，民国初年的张锡纯就说，你说 龟板能滋阴，这个也不见得能相信，对不对？小孩生不出来，用龟板咔啦那个骨头就打开的，这听起来一点都不滋阴。他说听起来很猛烈，所以这个龟板滋哪里的阴你都不知道。但是呢，因滋哪里的阴都不知道，说什么龟板滋任脉，对不对？什么滋督脉？但事实上，用一些其他的补药啊，补脾胃的药，然后用白果十颗引进任脉，那说不定还滋任脉更多一点。所以就我们这个世代，什么龟鹿二仙胶，对不对？白死了一大堆乌龟，事实上滋来滋去都不知道在修哪里哦。说不定吃了很多以后，小孩就像下蛋一样生出来。这个，那这个再来呢？他说，产后拉肚子的话，用白头翁加味汤，但这个我们现在也是没有那么赶啦，所以就看到就算了。那这个半夏厚朴汤，这之前讲过了，就忍气吞声，忍久了喉咙就觉得卡卡的。那甘麦大枣汤也讲过了啊，性生活不满足，人开始发歇斯底里的。然后再来呢？他说：“这个人性，妇人呢，如果常常呕酸水、吐口水，然后呢又被人家乱搞过，就变心下痞。那他就说，这个时候啊，你那个向上吐恶心泛水那个东西，用先用桔梗甘草茯苓泽泻汤治好。那这个方也不是一定很有效，但是你也不能说没有效。像刚刚我讲到那个有一个茯苓甘草汤。”治疗水滋入胃，前面在那个绝音篇有带到一下。那有同学说他真的就是说家里面的人哦，就是喝了一大口冷水，然后那个就觉得冷水一直凉在胃里边，那就喝茯苓甘草汤，那个冷水的感觉就哗一个从大便排掉了，就拉一个稀，那个冷水压到消化道的那个感觉被茯苓甘草汤打掉。那泻心汤的话，有各种泻心汤可以用哦，也不一定要用这个。所以呢，再来。16-27啊，伟大的温经汤。那这个温经汤又是张仲景非常强烈的在表他老师的条文了。张仲景问说：“老师啊，请问这个女人为什么到了50岁忽然乱发烧啊，热成那个样子？”老师说：“因为她从前呢打了很多次胎儿，所以呢有淤血留在子宫，所以今天才发生一个叫更年期啊。”好像说什么打胎之后有淤血，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个故事情节啊。温经汤它是一个完全就是小腹的这个地方能量不够，然后它的内分泌就不好了。那内分泌不够了，身体就代偿性的开始发热啊，什么雌激素、什么黄体素那些东西的问题。所以温经汤其实就是一个主症就抓嘴唇干，那它整个的药效是活化你的子宫的功能，让你那些不够的激素能够够的一个方剂啊。那一个温经汤你开得好的话，月经痛也治，不孕症也治啊。那再来呢，他说这个人哈，如果少腹胀痛、月经不顺，或者一个月月经来不止一次的，那这个呢要用土瓜根啊。据说有一个凉而通瘀的土瓜根，就是拿土瓜根当做主轴，配上桂枝芍药跟土鳖虫的话，他说或者是阴肿，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人的女人的下阴部有热气淤在那边。那土瓜根现在药局不太买得到，说不定淘宝什么都买得到，我也不知道，台湾不太好买。那土瓜是类似什么葫芦瓜、菜瓜那类的瓜的东西的根啊，所以药局如果淘宝网刚好买得到就好了，就是治疗这个有湿热的气塞在那个阴部的状态，那有的时候会造成月经哦，就是一个月来两次。那至于说这个人这个女人如果血崩的话，那这两个方也是比较粗糙的方啦。那说如果血崩不虚的，就用玄附花汤哦，这个甘灼的玄附花汤来收这个血。那血崩比较虚的呢，就用黄芪当归汤，其实就是当归补血汤结构。那不过呢，因为现在血崩的人都会说我很虚，对不对？所以这个方等于不用用了。所以直接用当归补血汤，那血通常当归补血汤如果收不住的话，就再加新鲜的桑叶，加个7片、14片之类的，就会比较好收。但是这个人的血崩，如果你收住这个血一次，他下一次又血崩的话，如果有一点点习惯性的话，就用民国初年的张锡纯的固冲汤，巩固你的冲脉的那个固冲汤，来让他的体质变好。那焦姜汤刚刚带过，然后呢，大黄甘遂阿胶汤就是一个。看起来大家都好想吃的方，但是呢，打起来会觉得这个主症点不够用。就张仲景说，这个人的小腹哈，就这样子特别的凸。那当然，你听到就觉得哦，我小腹好凸，对不对？谁都想用。问题是，可能现在的小腹凸，可能是 那个虚劳的内脏下垂的那个黄芪建中汤加枳实的那个小腹，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他说水以血，他说小便难而不渴，就是嘴巴不渴，但是小便卡卡啊。那这个东西大黄甘蒜阿胶汤，因为甘蒜我们已经知道它是那种硬的，把那个什么地方有积水这样硬抽出来的，所以应该这个汤是比较有对到那种什么什么囊肿之类的，但囊肿不会整个小腹都凸了，但是就是这个女人的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就是一颗一颗一坨一坨的痰水塞在里面的话，硬把它拔出来的是这个方。那至于用在什么今天的什么病没名的病，就请各位自己到时候觉得可以拔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当作一个外挂零件好了，就是如果你什么病觉得需要拔它那一下的话，你就加这个三味药的结构进去，那做成药丸吞个几颗也可以。那我也说过老同学的实验结果是这个药可以直接抽脂，就喝一个汤剂，哇，皮肤一天之内就薄掉很多。好，就是所以你说我小腹肥了吃这个汤来减肥可不可以，好像也是可以的啊。所以没有病啊，就把肥当作一种病来减。那至于说这个人的月经呢是来来卡卡来来卡卡，那张仲景就很凶狠的就说，好吧，抵当汤把所有的血块都打碎了，总不卡了吧。那这么狠的方法我觉得现在就不是那么狠啊，你就那樊食丸讲过了。那红兰花酒呢，他说血气的刺痛啊，那这个血气的刺痛是这个人的那个痛啊，它是一个小而尖锐的痛点，然后会移动的，就用这个方，小而尖锐的痛点会移动的，就里面有一个小血块，然后勾到你，这样咔咔咔咔那样子的情况，用红花酒。所以红花酒你用在别的地方，如果是跟血有关系的话，也是以那个小而尖锐的痛点当作辨证点。那至于说张仲景，其实这东西真的是很随便，就反正肚子不舒服嘛，就当归十二散嘛，没有效就吃小建中嘛，就是很随便。但是呢，基本上女人的月经什么不舒服什么的，这小建中跟当归十二散这个没效是那个，基本上也搞了好七八成。所以就是笨蛋可以学会的医术就这样了。然后张仲景治女人大概智商只用90而已，也不会用到180。那再来他说，然后接下来又是在表他师父了。所以张仲景不懂女人，不爱女人，他的师父更加不懂。哦，就是他说这个女人呢，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是在那边翻来翻去啊？那他就说，这是老师就说，这是因为她的膀胱啊，前后这样扭过来了，所以尿不出来了。这个就膀胱能这样翻转的吗？能这样扭到了吗？就我今天一个塑胶袋拿一碗汤，这边转转转就汤就出不来了。就这是摆明了表他老师的条文啊，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个情况呢，吃肾气丸就会好了。那这个事情很奇怪，女人并没有前列腺，对不对？但这个东西肾气丸治这个膀胱扭到出不来的，是治男人的前列腺的小便不利最有效才对。可是奇迹在这里，女人莫名其妙尿不出来，然后胀在那里，肾气丸神效，就是完全不要讲任何道理，反正是神效。那这个妇人阴寒舌霜子讲过了，那狼牙汤呢是现在搞不清楚狼牙是什么东西，所以不知道怎么用啊。那另外就是如果阴道会放屁的啊，就用这个猪油煎头发。所以张仲景这个很粗糙的妇人篇也就这样了啊，含金量没有很高，所以大家也不要太当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霍乱啊、疟病啊、蔡后要讲一下啊，从十二支气开始讲呢。好，首先霍乱，因为现在的卫生环境蛮好的，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不得霍乱的，对不对？这个病已经退流行了，所以这个霍乱病啊，它主要是在张仲景书里面是出现一个这个李中加附子汤啊，就是附子理中汤。哦，对了，同学还有提醒我说，前面有一个在太阳篇有一个方剂是理中汤加桂枝，就是说那个。这个人的风邪啊，就是有一部分是太阳病，另外一部分已经开始太阴病了。那同学就说，你这个我们之前在讨论这个什么太阳病夹湿，太阴不开，是不是就理中汤结构治太阴的湿气，然后桂枝汤把它调出来，其实意思都可以啦。反正张仲景有好几个方剂都有挂到，就是说这个病邪一半在太阴，一半在太阳。 那这个东西同学日后看一看，把它补起来就好了。那这个地方霍乱篇的那么多方剂哦，反正就是张仲景那个时代，我说霍乱之所以会特别变出一个篇章，是因为一般的细菌感染都是热化的为主，细菌性的拉肚子多半都是热化的，只有霍乱弧菌是异常的寒化，就这个人一直拉一直拉，然后整个人越来越冷越来越冷，虚脱到死。所以张仲景会觉得说，要说它是病毒不像，可是要说它是细菌也不像，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篇章来安置它。那所以这个篇章里面所有的方剂呢，比较是在支援，就是这个人拉肚子，水泄水泄一直水泄，然后呢越泄这个人越虚越寒的，就是那种狂水泄的状况的处理法。那这边我们因为拿的是桂林本啊，像什么斯尼加、吴茱萸、黄连，这个都是宋本没有的方剂。那宋本有的呢，就是李仲家附子汤。而这个分消肠道的水，把它变成尿，让它止泻的五苓散。那热性的下利呢？下利的话，葛根芩连汤也会用。但是主要来讲的话，它后面就是差不多，这个人越来越虚，越来越寒，就理中汤结构加附子这样的打法。然后加附子还不够的话，就变成四逆汤再加。四逆汤在加重这个人参，然后弄到这个人已经完全冷掉的话，通脉四逆加猪胆汤，那个也是少阴的打法哦。所以我们就大约认识这个一路寒到底的拉肚子有这样的打法，然后其中掺杂几个比较热的方比较像葛根芩连汤的话，就是稍微带一点热的话，也有用到偏寒凉的药的机会，大概这样理解。因为很少用啊，这现在我们这些方剂就是霍乱病，反正根本不流行，就算了。那至于说后面的禁病阴阳疫的话，禁病就是整个人抽搐而僵直的病，今天是称之为脑膜炎，对不对？那可是呢，现在得脑膜炎的患者啊，很多人已经没有力气在太阳发病了，所以那个非常僵硬而抽搐的样子，其实现在得脑膜炎的病人这样的状况不是那么的多。现在的脑膜炎的患者比较是昏迷掉，就是神志恍惚昏迷掉。那神志恍惚昏迷掉的那个过程比较是少阴的真武汤症，但是这个全身僵紧的那个脑膜炎的病呢，张仲景是给两路方剂啊，主打是两路方剂，就是一个是瓜蒌桂枝，就是它的脉是浮缓流得出汗的，另外一路是葛根汤，脉是浮紧流不出汗的，就这样分就好了。就是一个是软一点点的就用瓜蒌桂枝，那很硬邦邦的就用葛根汤，所以就是他说一个叫柔劲，一个叫刚劲，那用药的法门就等同桂枝汤跟麻黄汤的那个分别，就这样而已。就是但是那葛根跟瓜蒌都是润这个人的经络，让他不要硬邦邦的药，所以这里是很容易理解的，对不对？那下一个的话呢，这个桂枝加附子汤或细辛甘加人参汤哦，这个是非常非常打厥阴的寒气的药，所以呢这个条文是桂林本独有的条文，可是我觉得同学这个方子你可以学，就是就算不是脑膜炎，它是因为一般的脑膜炎它的那个僵直抽搐是热化的，但是桂林本加的这个方哦，刚好是女生打厥阴很好用的方，所以这个方你要学一下，就是这个人手脚冰冷，然后一阵一阵发热发冷，然后唇青目陷，脉沉斜，风邪入厥阴，就是你在月经痛的时候，或者是你看到有个人身体整个不好，就是厥阴的框架是有风邪掺杂在厥阴区里面，就是风邪缠紧在一条厥阴经上面是乌头尖，但是呢厥阴区块那里这里都有风邪的时候，是这个方好用啊，所以这个是因为桂林粉的厥阴病的主方就是桂枝加当归结构，那这个地方的这个稍微加味一点点的话，更可以把厥阴里面的风寒挑出来，所以这个虽然今天他就说手脚冰冷，然后一忽冷忽热，然后唇青目陷，这个感觉就是你大概抓一下，因为你总会想得起什么人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至于说张仲景哦，像我们脑膜炎的病哦，如果是今天的中医的话，大概到那个点，因为温病学的理论是逆传心包，就是这个邪气呢去烧你的心包，所以你失去意识了。要把心包里面那个烧的那个火拔掉，是用什么安宫牛黄丸，对不对？那或者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得了脑膜炎的话，如果你要准备要得脑膜炎的话，那就是先到旧货店去捡垃圾，去买一块犀牛角，然后就特效药的话，就是因为把那个阳明热清掉，犀牛角很好用。如果你犀牛角没有的话，其实羚羊角也有五成功力了。或者也有中医说犀牛角如果没有的话，用什么生麻加生石膏，还加什么东西来代替？就是，但是好用的其实犀牛角磨成粉啊，吞下去是比较能够让那个热退掉，然后那个人松开来的。那牛黄的话就是还好还好啦，这种感觉。那张仲景的打法就是非常粗暴，就是说已经整个人干掉了，然后脉硬邦邦了哦，就是他就说这个人已经脚抽筋，然后嘴巴在牙齿咬紧的在磨牙的状态。他说这个时候就是灌大承气汤啦，就整个把那个热邪一次打掉哦，那他整个人就会因为那个大拉，然后那个烧发烧的那个整个热气被抽走，然后那个人就会松开来了。那我们已经中医好久没有用那么粗暴的方法了，自从有牛黄或者犀牛角可以用的话，都比较没有再用这一招了。那再来呢，这个阴阳易啊，阴阳易的话就是这个人他的另一半感冒了，就跟他上床了，然后就男的传给女的或者女的传给男的，可是呢这个病气啊是从下面传过来的，所以他这个感冒是从性器官开始感冒。所以这个感冒就是从小腹啊，从性器官连到小腹，这样一抽一抽一抽的。然后张仲景还提到一个主症，就是这个地方这样传上来的感冒啊，会影响到人有一个症状是头重不欲举，就这个人的头是这样。我们从一家出版社，我跟一个学弟班在跟同事看病，那他同事呢牵着他女朋友来，那女朋友坐定了就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阴阳易啦，啊，这个是。就是昨天她的男朋友不知道怎么把她搞伤了，那所以方法就是把对方的内裤拿来烧成灰吞下去，然后呢就物归原主了，原汤化原食啊。但是你今天就会问了，可是我的女朋友传给我这个，哦，有老二抽痛啊，然后头重不欲举，可是呢这个临床是有效的哦，就是但是我女朋友的内裤啊是尼龙做的。昨天我们的那个怎么讲，增加情趣的小裤裤，那个成分是不能烧的啦，对不对？那所以后代就有发明一个方子，说是用那个老鼠大便，公老鼠的大便叫两头尖，反正就是浊气引浊气啦，吞老鼠大便也可以啦。那不然的话，后来觉得老鼠大便也太脏了，对不对？所以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对方阴毛剃下来烧毁喝掉也可以，所以没有内裤就烧阴毛啊，这样子，反正就是临床有这个事，也是这样治好的啊。所以你没有内裤烧，就烧阴毛。你说内裤是名牌的耶，这个300块，好，啊，那就阴毛比较不值钱，剃给你了啊。那这个只是四知识讲过了啊，小柴胡汤讲过了，然后牡蛎泽泻散是一个很难用的方，就是这个人啊，病完了以后，他腰以下有水气。如果你一定要说这人什么主症的话，比较好抓的主症就是说，这个人生完病以后，就发现他自己上楼梯比以前费力非常多，拿这个当主症。那牡蛎泽泻散就好像在说，这个人身上，下半身重重的、肿肿的，可是他那个水塞住，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有小小的生病的时候产生出来的痰。塞在下半身这里那里，所以血液循环啊，这个淋巴的这个运行啊，都被塞到，所以这个是抠掉那个塞住你下半身的小小块块的痰的方。那主症我觉得你要抓的话，就抓特别觉得上楼梯怎么比以前费力那么多，这个主症。那不过因为这些药都会有，就是牡蛎粉加上里面的那个暑期是长三苗，很会让人呕吐的，所以就是吃下去的时候都会一阵反胃，所以到最后谁也不爱吃了，所以这个汤就因为 吃起来感觉不好、哦、就被封印了。那他说如果呢，然后最后这一条是这样的，他说如果这个人感冒以后啊，一直还有一些残留的痰，就是上面有点寒，所以你用理中丸啊，吃到下焦暖了，那个冷水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你感冒完了之后，就脉已经没有那个感冒的脉象，可是你残余的那个什么鼻涕还一直流啊什么样的，那你就用理中丸，比理中汤更沉在下焦，去暖暖暖暖上来。所以就是感冒以后的痰多鼻涕多，那如果拖得更久的话，那这个痰多鼻涕多就是肾虚了，那就直接用到肾气丸啊。所以这个太后篇就这样子。那我们还差一个疟病篇嘛，哈、啊。疟病篇在哪里？啊。哦，好好好，十三之十三这些啊，疟病的话呢，有意义的就有学习意义的方剂要用鳖甲煎丸。那鳖甲煎丸的话，你用补充讲义的鳖甲煎丸好了，就补充讲义的药味比较多哈。那总的来讲呢，鳖甲煎丸这些药全部加在一起，他说这个疟原虫在身体会结成一坨疟母，而这个他说疟原虫在身体里面结成疟母的这个现象呢。其实今天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人脾肿大，所以鳖甲煎丸是脾肿大的主轴方，脾肿大、肝肿大，或者是肝硬化的主轴汤，就是内脏肿大类的病，鳖甲煎丸都是主轴汤。所以你今天如果是治肝硬化的话，你就主方用鳖甲煎丸，那那个鳖甲就一整片鳖的那个壳，一整片去煮一煮，然后捣烂了去入药这样子啊、哦，就是有些版本写的是一小片，没有那么小，就是一整个鳖壳，连那个鳖壳的那个肉跟胶质一起煮了捣烂。那比如说你今天是肝硬化的话，你可以用鳖甲煎丸，然后再加上什么大黄蔗虫丸之类的。那甚至这个就是肝硬化的腹水的话，你再加点那个抽水的药哦，忘了肝硬化腹水有一个药方也可以用，反正很多药都可以用啦，就是抽水的，就是甚至我们今天讲水病篇、水肿篇那些方，你刚好主症合，你就加一个抽水的方。那差不多，如果你用鳖甲煎丸，比较吃多一点，然后配大黄蔗虫丸来治疗肝硬化的话，相当有机会，就是连吃60天，2个月，可以再去检查有缩小，就是这个病有在。退掉，那这样子的一坨东西，其实鳖甲煎丸还可以当做女人的那个什么什么囊肿的，就是因为内脏肿大都好像在中医的感觉都是有一坨一坨的痰塞在里面，要用牡蛎壳跟鳖甲从厥阴区块去打，所以女人的什么什么囊肿也是可以用鳖甲煎丸这个方剂当外框，然后外框里面再放进那个抽痰的，比如说延年半夏汤啦、大黄甘遂阿胶汤啦。这样子混到里面去用、哦、那这个外框是很有用的、哦、就是各种内脏肿大的肿方。那至于说桂枝加人参汤呢，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疟疾被治好过，就是也没有有效成分，也没有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好的，反正疟原虫遇到这个汤制造出来的体内环境就不繁殖了、哦、白虎桂枝啊，白虎加桂枝啊。那至于暑期散的话是这样子，本来暑期啊就是长山嘛啊，就是治疗这个疟的特效药。那至于说柴胡姜桂汤，那是走那个少阳的打法，反正往来寒热嘛，柴胡汤就会比较让这个人的有带有就研究指出是让这个人有疟原虫的孢子寄生的红血球被它打爆掉，这样子。所以疟病篇也结束了。那我们现在其实真的还没有教完的方剂哦。反而是太阳篇里面一些零散在里面的方剂了，但是呢，这些太阳篇里面零散的方剂，比如说肉胶的啊、哦，有什么？就是栀子豆豉汤的一路加减啊、哦，我觉得那个不叫没关系，同学自己类推就可以。或者说栀子豆豉汤你要用得很好的话，你去把那个日本老中医什么大冢进阶史、书道明爷爷的书都看完了，你就会很熟练了，所以你会变成栀子汤的专家。但这有什么用，对不对？一只孤鸟啊，就是。然后呢，这个七支四十的那个茯苓四逆汤呢， 就是说这个人的病医到一半开始发烦躁了，就可以用茯苓四逆汤的法，就是四逆汤加茯苓，让这个人不要烦躁。就是人的阳虚是会烦躁的，那这个是可以学习一下的哦。阳虚烦躁，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阳虚失眠而烦躁的话，茯苓四逆汤是有用的，就是心神就是焦躁焦躁，然后你知道你的体质整个是手脚冰冷，不是那种阴虚发燥热的，就是没有热度但是很烦躁的那种，茯苓四逆汤。那再来呢，这个啊，跳到后面7061鱼梁丸，那这个的主症就是抓尿完尿，尿道会抽痛，尿完了尿，尿道会抽痛。那这个是膀胱的那个能量的气化，就是水那里面水中尿里面的能量都还没有超度完，就把它尿出去了，所以身体会想要把那个尿抓住，所以就揪一下，用这个方法。那后面的话，我看大部分的汤都，那这个什么，7之83啊，那个地方是这样子，这个7之83、84的条呢是火逆这样子。那7之83条文就好像是在讲说，这个人因为感冒用了错误的火烤法，把他烤伤了，所以用这个方式来救。那身上的元气散掉以后呢，用桂枝去芍加龙母救逆汤，把这个人浮月的能量抓回来。因为受到了火烤，或者用那个烧红的火针乱戳，那个病人会被吓到亡羊，就是吓到元气都外脱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这样知道一下就好了。然后再来就是奔豚的桂枝加桂吧，或者说，然后就是奔豚，他说是因为被烧针吓到了，所以心阳被吓散了，所以肾水才作怪啊。这张仲景时代认为说奔豚是这样被吓出来的。那桂甘龙母汤呢，就是简单来讲，就是现在就是心慌慌，然后一直觉得好像焦虑焦虑那个样子，心慌慌就桂甘龙母啊。那一般是拿来治甲状腺，然后其他的太阳篇、夏篇的这个脏结的方。历代也没有用过啊，参考。那陷胸汤其实一开始有介绍过。那至于说8至20条的文蛤散啊，跟消三物小白散，这个文蛤散就是之前的那个教那个消渴的时候说这个人狂饮食不休，对不对？那这个文蛤散它就在标示那个狂饮食不休的人他的热在哪里，就是他本来要出汗的就被冷水一喷。那个要出汗的那个东西逼在皮肤底下出不来，那个这个时候用文蛤散把它散掉，那也就是说饮食不休的那个热就逼在那一层，就是皮肤底下那一层刚好被束在皮肤底下的那个热啊，会让人变成这个狂吃饭的状态。那至于说三物小白散啊，这个方的话因为比较凶，所以现在也不太用啊，就上焦有寒湿塞住，就上焦被冷痰塞住的时候可以用三物小白散把它呕出来。那附子泻心汤的话，就二黄泻心汤加附子泻心汤结构，就在泻心汤加组，你自己往里面挂就好了，当作零件看就好了。那瓜地散这个吐法我也觉得现在都不吐了。那漏掉的一个方呢是8至40条的玄附代赭石汤，这个玄附代赭石汤它的主打呢跟半夏泻心汤不是主打，它的结构在伤寒论里面所谓的和解法，就汤啊煮到6碗水捞渣再煮成3碗水的，一个是小柴胡系列，一个是半夏泻心汤系列，一个就是玄附代赭石，所以亲属关系被放在是同一个类型的方剂啊。那这个汤这个方剂的主轴就是玄附花能够把好像玄附花在腑行诀里面的主治是治喉中疥疥然，就是什么东西往上噎到喉咙就用玄附花，就是它治的是什么东西向上冲噎到喉咙。那这个玄附代赭石汤另外一个药是代赭石，那这个代赭石是一种矿物药，红红的矿物的石头，那它是能够把人的上冲的气拽下来的，所以代赭石是我们就随临床随便怎么代赭石抓2两给你煮水喝啊，是治脑震荡的，就是如果被撞到脑震荡的状态出现的时候，就重一点的代赭石煮水喝下去，那脑震荡会被退下来。那所以这些药加在一起挂在一个这种有点像小柴有点像泻心汤的结构里面的时候，它治的是这个人一直一直隔气。那但是呢，今天我们抓的主症有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辩证点，就是这个不停的从胃里面有气隔上来的这个状态 换个角度是说，悬浮带着食汤的人啊，他在吞咽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我们一般食物就吞下肚就吞下去，对不对？那个悬浮带着食汤症的人，吃东西的时候会感觉到那个食物在他的食道这样一寸一寸的刮下去，就是那个食物好像就很清楚的觉得他在那边，反正就在一条食道就是梗住的感觉，就是我们平常吃饭就是吞下去，他就是一路都是噎下去的，所以噎到的那个感觉非常严重。那这个是悬浮带着汤比较好用的辨证点。那桂枝人参汤是下课有同学提到说，这个人邪热而立，邪热而立就是他又发烧又拉肚子，在太阳篇的框架里面，这个人还会发烧，代表还有病邪，但他拉肚子，代表他下焦中焦已经冷掉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在理中汤的结构里面挂一个桂枝哈，就是也驱一驱表邪，但是实际上已经一半挂到太阴去了。那刮地散是吐乏不看了，白虎加人参汤讲过了。然后这个地方黄芩汤讲过，黄芩汤如果呕吐就加味，黄连汤讲过，白虎汤讲过，炙甘草汤讲过。好，所以这本书打完收工了，那剩下就有半个钟头可以让郭秘书教大家大春圈什么东西。那这个地方呢，我要说明一点，就这个地方可以助教可以关机器啊，收拾东西了。因为呢大春惠昭博士是一个坚持不把这个东西交给非专业医疗人士的人，所以郭秘书交给你们的话，就是什么背叛师门的欺师灭祖的行为了啊！所以呢，就你们就。